在问题你才生活， 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我爱着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，好轻松。啊啊啊、我其实只是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着色彩、阳光、温暖的气候。啊啊啊、我想向四季探索。 像情人是那么自然，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，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与你交换。我们结婚吧， 情人是那么自然。我的心，我的情，我的泪，就从今天起，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，要与你交换。 透露出心事密密麻麻，说话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。是我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忘。喝吧我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，请你再轮回想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独独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你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天吹风来回流，